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 第934集，恶霸小螃蟹。这酒楼就开在林夫子家对门，从掌柜的到伙计都跟林夫子熟的一家人一般。最近就好奇为什么总有乾坤书院的人来吃饭，而且每次还都坐在靠窗的位置盯着林家的宅子，感情是盯梢的。掌柜的就有些不满， 林夫子年纪大了，你们不要骚扰他。 哟，你们哪只眼睛看见我们骚扰林夫子了？难道在他家对面吃顿饭也叫骚扰？ 说着，那几个伶牙俐齿的书生转回头看展昭。 展大人，开封府有规定，我们不准上这酒楼吃饭吗？ 天尊和阴侯都摸下巴，展昭瞧着那几个书生也不说话，似乎是在寻思什么。几个书生叫展昭一对猫眼盯得有些不自在，其中一个冷笑了一声。 哼，你们也说了，林夫子年纪大了，最近天气又冷了，出出进进可要小心些，万一有什么不测，附近有人也能帮忙照看点，是吧？ 那书生一张嘴说的包言，他们眉头都皱起来了，这是在咒林夫子还是在威胁？淳华和王琦都怒了，想拍桌子骂人，几个伙计的脸色也变了。这时包言拽了拽王琦和淳华，然后对一旁挑着半边眉毛的庞玉一撇嘴，那意思你上。展昭和白玉堂也挺生气，小四子都恼了。展昭觉得该出面帮着林夫子将这些人赶走，谁知还没开口，就听庞玉阴阳怪气吐出一句话。 话说啊，你乾坤书院多少人？撑死了1000来人吧？ 三个书生瞧着庞玉那样子挺不屑，也难怪，开封城几座书院的除了太学里一部分对庞玉没什么偏见的学生之外，大多都不待见这位厚着脸皮名不正言不顺去太学念书的二世祖。小侯爷嬉皮笑脸的瞧着他们仨， 不如这样，一会儿我就往这边摆上个1000人，以后你们来一个我就派人跟一个，你们上哪吃饭我的人也上哪吃饭，你们进茅厕呢他们就在门口等着，你们上窑子他们也在门口等着。开封呢也没哪条法规规定你们去的地儿别人不能去，是不是啊？ 三个书生对视了一眼看庞玉，小侯爷嚼着花生米笑得特别痞气。 嘿嘿嘿，你们还真当那个岳长风能保住你们啊？你们三个给我把名字撂下，哪天要是林夫子真的有个什么三长两短，你们仨也得三长两短，行不？ 三个书生不说话了，不过显然有些紧张。小侯爷呵呵两声，摆出二世祖的架势来，竖着大拇指指着自己。 你们三个小王八蛋啊，知道老子是谁吗？知道老子是谁的小舅子吗？知道我姐夫看到林夫子都要躬身行礼叫声夫子吗？那个老爷子可是打过皇上手心板的，敢骚扰他你们不要命了啊？ 三个书生叫庞玉一顿话说的也有些不自在，小侯爷就对那几个书生摆摆手。 哎呀，不管那个岳长风跟你们说什么， 让你们来盯梢就是不拿你们的小命当回事儿。回去告诉你们那个院长啊，别说寺院比试太学不会输，就算输了，他一辈子也就配给林夫子提个鞋，因为他压的就没中过状元，我家夫子中过，还交出了10几个状元。给本侯滚得远远的，不然见一次打一次。 说完庞玉对几个伙计一招手， 拿棍子给我撵出去。 几个伙计凶巴巴瞧着三个书生， 那几个书生灰头土脸的就跑了，而楼里则是鸦雀无声，众人都目瞪口呆瞧着庞玉。 哎呦哎呦，我可是有一阵儿没干这个恶霸干的事儿了。 众人都笑了，一旁凌霄伸手给庞玉满了杯酒，淳华和王琦一拍他肩膀。 干得漂亮， 恭喜又成功拉了个疑似坏蛋的仇恨，没准过阵子又有人追杀你了。 庞玉正美呢，包岩冷戳戳吐出一句话，庞玉闻言就是一惊，这时就听阴侯悠悠开口： 不怕，住开封府来。 嗯，我俩罩着你。 小侯爷张大了嘴，哦呦，好大两座靠山。展昭看了看庞玉，又看了看楼下三个连滚带爬跑出去的书生，突然摸了摸下巴。 这也不失为一个好办法。 你又想到什么损招了？ 展昭微微一笑，瞧对面的庞玉。 哼哼，小侯爷的这个才能可以妙用一下。 乾坤书院几个盯梢的书生叫小侯爷给唬走了，不过众人心中还是疑惑，这乾坤书院做得那么过分，岳长风是安的什么心？展昭继续问凌霄十年前他父母的命案，凌霄就大致将事发的经过又说了一遍。一个8岁的孩子，半夜梦醒，正赶上狂风骤雨，再加上父母突然遇害，指望他能记住多少线索，真的挺困难。凌霄之后做了不少调查，但是却一无所获，唯一记住的就是他爹和他娘争吵的时候提到了要来开封将事情都查清楚。凌霄的爹名叫林子问，杭州府一个不起眼的散匠，开了个散铺，据说性格十分的书生气，平日与世无争，喜欢画画。林子问年轻的时候考试成绩不错，有机会来太学读书，正如凌霄所说，他人都到了开封了，却又愤愤不平地回去了。他在开封的这段经历可能跟他后来说的要来开封查清楚什么事情有关系，也可能就是他的死因。 哦，的确有林子问这个人在太学的名录里。 21年前的名录里有这个名字，但是后边标注的是魏儒学，没有其他的记录了。 说起来，林子问和谢以婷是同一批学生，都是21年前的，而金善是22年前那一批的，比他们早一年。 林霄，你爹认识谢以婷吗？ 没听过。 哎，你爹不是画画特别好吗？谢以婷就是倒腾画脉的，会不会当年认识啊？ 也没准儿。对了，我爹有个朋友叫沈伯涛，他俩都是杭州府考了去太学的，后来沈伯涛没有回杭州府，我在杭州找遍了都没有这个人。据他家里人说，他留在开封做了买卖之后就断了联系，我到开封之后也打听过，还是没找到这个人。 沈伯涛，我一会儿回开封府查一下，有什么特征吗？ 我没见过，是听我爹的朋友说的。 这时下边一辆马车停在了林夫子的家门口，歌清陪着一起来的，帮忙掀开了门帘，林夫子下车，凌霄起身，众人也不拦着他，让他先回家。展昭看了看下边的情况， 寺院比试的事情迟早要发生，这一次比了也好。 21年前太学跟谢以婷一个书斋的总共有30人，其中并没有一个叫沈伯涛的，姓沈的只有一个，叫沈燕。 也没听过呀。 沈燕是不是40多岁有些胖？ 王琦摸了摸下巴，众人面面相觑，表示不晓得。 你认识一个叫沈燕的人？ 你这记性不记得了？元庆书院那个院长啊。 王琦说着戳了戳淳华，淳华一愣，扫了扫头。 元庆书院啊，那个胖院长。 元庆书院，是这次参加比试四个书院之一吗？ 对啊，在开封能排到第四吧。沈燕是最年轻的院长，元庆书院向来跟太学关系不错，因为院长曾经是太学的学生嘛。我有几个元庆书院的朋友，见过沈燕几次，老油条一个。 他是杭州府的人吗？ 这个就不清楚了。 不过就算他不是沈伯涛，但至少和死掉那个谢逸婷是同窗。我们呢，可以去问问他认不认识林子问。 展昭说着起身，让包岩他们回去查一下开封府的人头簿，再将21、22年前的学生名录上的所有人都列一张表，让王朝、马汉他们挨家挨户去走访一下。出了酒楼，其他人都回开封府，展昭和白玉堂带着小四子去元庆书院。至于他俩为什么要带着小四子去，因为天尊和殷侯表示，既然他们要负责寺院比试的事情，那么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所以有机会去敌方书院打探一下也好。展昭和白玉堂怕天尊和殷侯去闯祸，干脆就带着小四子去。小家伙也许帮不上忙，但起码不像那两个老的那么能添乱。展昭一手拉着小四子和白玉堂并肩走在开封府的大街上。 小四子，你家小梁子呢？ 小梁子练字呢。 练字？他练字干嘛？ 那天琪琪教了他个法子，说是能练好，所以他这几天正练呢，练好了给他爹娘写信。 他倒是长进了不少。 小林子那天也这么说。 小四子说着，突然又一扭脸。 啊，小林子和小林子重了，为什么大家的名字都有字一样的呢？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